安宗看了眼白毅，白毅只是当故事听，既不感兴趣，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。 他都重获得严商的宠爱了，那不就是万事太平了吗？ 老太太眯着眼睛，推开了一间房间的木门。 事情啊，没那么简单。后来呀，那个姨太太不知道做了什么让严商怒不可遏的事情，最后给活活的打死了。死的时候穿着一身红褂子。从此啊，这里啊就没有安宁过，时常会看到穿着红衣服红鞋子的女人身影。严商有才有势，自然不用负责。后来闹鬼，请了一个道士给开坛做法，最后啊干脆就空着这栋房子，直到我家小姐入住。这些只是听老一辈的人闲聊的时候说起过，但是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们也就不知道了。好了，你们的房间就在这里，卫生间往左笔直走就可以看到。收拾收拾就去吃晚饭吧。 说完，老太太就转身离开了，居然连脚步声也没有。安宗心里想， 这老太婆还真奇怪，别人总是说自己的房子多么多么的干净舒适，她倒好，一来就告诉我们这里的往事。 进房间发现这里是西厢房最角落的一间屋子，现在只不过是黄昏，但是这里连一丁点的夕阳余光也洒不到，就连声音都好像被隔绝了似的。白毅打开电灯才能够看清周围的模样。房间还算宽敞，里外各放了一张床，靠里边的床显得大一些，更加精致点。窗框上也雕刻了些花卉什么的，墙壁上挂着一些辟邪用的铜钱串。床的边上是一个老式的梳妆台。安宗打开抽屉，发现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只有几张旧报纸。抽屉里还有一些蜘蛛网，看样子好久没人用这屋子了。白毅把需要用到的生活用品拿出来放在梳妆台上，其他的都依然塞进包里。难得能够住在这种房子里，安宗心里还是很起劲儿的。但是老太太没有把故事讲完整，这让他心里很不自在。 最后那个姨太太到底犯什么错了，居然让宠爱她的严商暴力地打死她？莫非是头汉子有了情人？古代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女人不忠贞，这要是放在现代，也最是让男人窝火的事儿。 他笑着对白毅说， 哎，你说最后那个姨太太做了什么事儿啊？难不成看上了戏班子里的小白脸，红杏出墙了？ 白毅鄙视地看他一眼， 你还当真了？估计人家只是为了增加房子的故事性瞎编呢，然后编不下去了才那么说。 他把替换衣服什么的都放在床头，然后转过身说， 别想了，你脑子里就不能考虑一下其他东西吗？怎么跟个女人似的，一天到晚就想这些八卦。 你小子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。 安宗什么数落都可以听，但是唯独说他像女人这一点几乎是他的引爆器，这一点让他吃了很多苦头。白毅看他的嘴角都在抽搐了，也知道说过头了，马上改口， 好了好了，是我不对，好奇心不分男女，现在时候不早了，干脆去吃饭吧。 折腾了一天，安宗哪里还有力气出去啊，于是挥了挥手说， 你干脆买些回来，咱们就在房间里解决吧，我实在是懒得出门。 白毅其实也不情愿出去，不过可能真的饿了，见他死赖在椅子上不肯走也没办法，只能出去买吃的。白毅一走，安宗就感觉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，很远的地方好像传来了唱戏的声音，但是模糊的好像是隔着一层雾一样，听起来感觉阴阳怪气。他干脆倒在那张大床上，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。不知不觉，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耳边不是那种嗡嗡作响的细声，而是一种类似瀑布的声音充斥着耳膜。他缓缓地睁开眼睛，梦里面的地方他并不认识，周围的气氛古老而又沉重。他向前迈了一步，场景就变了，一阵天旋地转后，身处一个古怪的房间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是石头的，还有冷冰冰的长明灯和造型怪诞的灯奴，居然连一丝生气都不存在。他马上意识到这里可能是一个墓室，他身处坟墓里，这极尽寂寞的空旷仿佛使心中的自言自语也有回音回荡在大脑深处。回望着自己身后的来路，发现黑乎乎的，没有丝毫的光亮。就在他用眼角余光注意着周围动静的时候，不经意发现在灯奴后面还站着一个人。虽然知道这里并不是现实，依然吓了一跳，不禁心想，这个人什么时候站在身后的？他到底是谁？怎么能够一点声音都没有呢？于是转念一想，很可能是墓室陪葬的假人俑，作为墓室里的接引童子。但是哪有把童子随便放在一个角落的？这是接引，还不如说是监视呢。但是他也没有敢走过去确认。这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，感觉仿佛有好多眼睛透过漆黑的天花板在看着他。很快，他就发现墓室里还有其他的东西在，发出了一阵阵不安的窸窣声。突然响起石门被推动的摩擦声，门里传来了人急促的喘息。安宗迈动脚步，一边小心地提防着那个站立不动的人，一边渐渐地靠近那间墓室。但是当他再移动脚步之时，周围的环境又变了。这种炫目的感觉让他仿佛在一个时空混乱的踏板上，不确定地被甩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怪异场景中。这些场景他都没有见到过，但是却有着很奇怪的亲近感。画面像是走马灯一样旋转，一阵眩晕，腿没站稳，左脚被自己的右脚给绊倒，整个人扑在了地上。他连忙撑起身体，发现场景再一次被定格，心里暗骂道：“ 他大爷的，别再转了，再转就得吐出来。” 揉了揉太阳穴，定神之后发现这里是一间房间。对，不再是墓室了。他在一张大榻子上，当要站起来找出口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，硬是把他拉了回去。他抬头一看，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。 那人的头发比白月灵还长，难道是一个女的？ 安宗想要看清楚一点，但是没想到那个看不清样子的人居然一把把他反压在身下。安宗吓得差点没把自己的舌头咬掉，不过他现在可以确定的知道，那家伙绝对是个男的。女人有这种力气的，除了举重的，估计只有女超人了。想到既然是个男的，那就用不着怜香惜玉，动粗也不用良心不安，马上抡起拳头就准备朝他面门招呼过去。但是那个家伙的速度十分之快，快到他都觉得这家伙是不是干过特种兵。那人在躲过拳头的同时，把他的手给反扣住，而双脚也被压得不能动，连踢都踢不了。这种擒拿术不是练家子根本就做不到。